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 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。

过的美丽都将冉冉升起，想起的我想起了你，难跨过的难 Panama, de ziua ta, a, a, mai zboară în Panama.

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，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。甚至很多，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。 活力的最客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都守着。 第二名 Troye Sivan Animal。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。You might,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。And as the days fly by, it'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.Build a home for two.

存在。

千算旅其中一席，安静是穿越的寓意，闻到秋光不日证明你在世间的哪里，而在这里你等候的是终于知己